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啦？嗱，呢日出街讲生日快乐就唔会有错啦。啱啱好3月20日啊。 嗯， 出街嗰日啦，咁啊，即系出街呢日咧就系我生日啦。 好， 咁当然咧，呢啲网友啲红包啊，嗰啲就多谢啦，多多益善啦，吓，咁啊，讲起红包，咁真系几多谢啊！其实今年过年咧， 嗯， 即系当然啦，而家我而家咁年纪咁大，大个仔啦，咁你话收实体红包咧？咁其實真係好少啦，多謝阿碌啊，有兩封啊，哦幾重手啊 ，OK， 嗱多謝你先，咁啊今年嘅其實佢加埋我自己實體紅包咧，即係啲親戚朋友啊俾嗰啲咧，我加埋都唔過千嘅， 哦 okay, ，OK， 即係其實點解已經唔過千咧？係我落家父家母俾個紅包已經400喎， 嗯， 即係其他卡拉卡拉卡拉加埋咧係唔過六嚿水啊！就包埋你嗰兩嚿， 包埋我都唔過兩嚿， 都唔過一千嘅，唔過一千嘅嚇。但係嗱，好奇怪啦。當然都唔係多啊。咁啊，今年我過年收嘅紅包咧，咁最多嗰個咧係300。 嗯， 啊，佢又買咗兩盒咖啡。 嗯， 大陸嘅喺國內嘅，寄國內咧，啱啱寄嗰個咧。 哦 ，OK。 啊，咁嗰個咧佢買咗兩盒就4嚿啦。 嗯， 嗱，你知人民幣而家貴到個貴咁樣啊，佢俾4嚿之後，仲俾多3嚿水。紅包嘅，咁當然有啲網友就8.8啊，0.01啊，100啊， 有冇520啊？ 冇520，有100蚊啦，有88蚊啦，有8.8啦，咁啊咁加加埋埋咧，都差唔多有5嚿水紅包。 哦，即係 微信嗰啲紅包，喂，幾好噶咯，5嚿水即係幾錢嚟㗎？知唔知？ 5嚿水即係600， 即係600幾㗎啦，話聲聽，哇！即係正係嗰度啊，已經係我收紅包喺香港收紅包嘅總和嚟㗎啦。基本上真係唔可以計老豆老母㗎嘛，嗰啲咪係我嘅錢，你都知係咪先？咁係我嘅錢，即係我一係我收紅包嘅總和嚟嘅，即係都幾好嘅，幾過癮嘅。咁當然啦嚇，咁啊拗下先，生日啦。 嗯， 咁啊多多少少啊嚇， 即係除咗每個禮拜1蚊集都剩多啲啊。 即係其實我仲想講一次。其实唔系一蚊啊，你唔系一定要俾1蚊啊。 嗯， 我系想刷个存在感啊，你明白啦？你0.01都可以嘅，咪当然啦，又0.01太 个意头啫。 啊，我系想刷个存在感，即系你听完啦，我就知你听完啦。咁你听完觉得系好嘅， 嗯， 俾，咁唔系个数目嘅问题啊。你系可以俾好多，亦都可以俾好少。 嗯， 吓，我唔会即系1蚊就只系讲出嚟嘅啫。 嗯， 啊，咁有冇又系俾0.01嘅？ 嗯， 咁我成日觉得。喂，你俾0.01，你係冇啊嘛？ 嗯， 你又搶紅包搶翻嚟，搶得嗰幾個先， 嗯， 咪俾撚曬你咯。 嗯， 咁其實喺佢嚟講，可能搶咗3-4個先，佢留翻幾次俾你咧，係咪先？咁佢可能冇户口嗰啲，喂，咁佢都肯俾，其實係好啊。即係譬如你我成日咁講，你有1億幾千萬，你俾10000蚊，其實唔係好多。 嗯， 但係如果你只係得嗰10000幾千，你俾幾百，哇！你就好多噶啦。 係啊， 即係我係覺得係咁樣嘅。即係你知啦，唔係個個網友都有户口噶嘛。 嗯，我咪冇咯。 係啦，你咪冇咯。咁樣你可能搶埋呢啲紅包，咁有1蚊2蚊，咁你俾曬，好多係俾曬你㗎，俾曬我㗎。 嗯。 咁喂，咁嗰啲係你所有嚟㗎。咁嗰個支持度咧，我覺得好㗎。啊，咁啊，當然，所以咧，紅包呢啲又唔好停啦，唔好停。咁啊，多多少少都唔緊要嘅。我唔會話屌你咯，咁你俾一個先，你咪真係浪費我啲流量啊！啊，梗係浪費我流量啊！啊，咁唔係呢樣嘢嘅，即係其中最緊要有嘅啫。咁第二樣啦，咁神山府就決定下個禮拜加價啦，係啦，咁就250蚊一盒。咁啊，網友亦都可以最好就一次買兩盒啦，因為費事你哋。去銀行入錢啦。如果你譬如冇恆生嘅，咁當然啦，我會積極考慮會唔會開多個中銀户口嘅。 嗯， 但係一開中銀户口咧， 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喺度啦。個問題就係、是、佢要俾100蚊，唔係1萬蚊， 嗯， 個存款最低存款額啊。 哦，先至、啊，如果唔係就個月扣錢。 係啦，咁坦白講，我真係冇，我唔係好多錢。 唔係，依家好多銀行都係㗎啦，匯豐、恒生都係㗎。 恒生唔係㗎，恒生我恒生唔係㗎。 哦，唔使扣錢㗎。 唔使扣錢㗎，唔使擺擺錢落內㗎。 你肯定好似基本上個個都要喎。 你佢有分有存折同埋冇存折。 哦， 冇存折嘅咧，你就淨係用咗提款卡嘅咧，你係可以唔使擺錢喺度嘅恆生。 有存折就要。 有存折就要啦。哦。但係中銀咧就一定要你擺一雞嘢啦。咁擺一雞嘢落去，大佬，我真係其實真係唔好用我有啊。係。咁過年係有人買20盒，有人買30盒。 嗯。 啊。咁大佬咁你諗下。因為加價錢佢哋先買啫、嗯，即係加咗價之後，咁呢個買20盒唔買30盒嗰啲，佢有排都唔肯會買噶咯，係先？有啲起碼我唔見到兩個客嘅話，即係咧喺近半之內， 咪將啲股票轉咗去中銀倉咯，咁咪中銀咪有個户口咯。 咁啊嘅，啊咁啊，但係如果開個中銀股票嘅話，好撚貴㗎。好撚貴啊！ 我都唔 我唔炒 股票， 我唔夠嗰個咩啊？因為我自己又曾經破過產咧，我做嗰啲銀行嘅嘢，好慢，好得慢煩嘅， 嗯， 好慢煩嘅，我都要喺啲開個經紀行咁樣，叫我經紀去幫我存嗰啲股票係存喺嗰個倉度咁樣嘅，係好多複雜嘅，即係唔學唔好學， 嗯， 因為嗱又講咗少題外話，年尾啊，我當係十九八十後出嚟食飯。 嗯、 我話屌你咯，咩掂曬？你睇個股市， 嗯， 喂，睇個股市屌你咯，話我嗱呢個年又掂啊，話聲你聽啊，跟住一度 插水， 我話一插水我撲街我咯，我撲街今日，屌你老味 過唔到年啊！ 唔係，即係我係賺翻曬嗰半年賺翻曬嘅錢， 唔見曬， 全部俾俾撚翻曬佢， 嗯， 喺嗰幾日， 嗯， 喺嗰幾日， 嗯。 即係個恐怖程度係點樣呢？嗱，你要知道，我唔會係買啲好大嘅藍籌、嗯、，OK？ 嗱，我買啲藍籌嘅某程度，即係啲好，我唔係冇啲好好嘅股票嘅，嚇，我有聯想啊，仆街啦， 仆街啦， 仆街啦，即係聯想升翻咁升翻啲出嚟，即係升少少啫。 嗯， 呢次插落去係插得仲穿得仲勁啊！ 嗯，即係倒貼， 倒貼咗啊！即係嗱。我唔敢話自己好識炒股票 ，OK？、嗯、但係我即係講都再投資啦。我是一個好撚黑嘅人嚟嘅。 嗯， 我係睇得到個市啊，講少少呢啲財經嘢我都識嘅。我見到個消費力會低， 嗯 嚇，咁、啊、香港消費力會低，咁消費力低，咁啲人咧就要揾只娛樂。 嗯， 最平嘅娛樂係咩咧？上網啦， 嗯， 上網唔使錢㗎嘛，基本上係咪先？係咁、啊、我就諗住，喂，如果咁你諗住上網啲人上網，你梗會買部好啲嘅電腦㗎啦。咁聯想係咩 ？IBM 嚟㗎喎，你買 IBM 你又 諗啦，依家 你又掂，你買聯想電腦個你又掂，嗱、那個方向啱㗎。那個方向啱噶， 定系你个分析错咧？ 唔系我分析啱啊， 梗系唔啱啦，联想梗系唔啱。 唔系你 啱啦，大佬。 我个谂法啱嘅，因为啲人系唔消费嘅，系会买部好啲嘅嘢嚟上网。 咁但系联想唔系好啲嘅嘢啊嘛， 唔 系好啲嘅嘢，联想根本就 唔系买电脑啊，系、 嗯、 买手机啊，仆街。 OK， 你买华你买华为咪识到仆街咯？唔系咪先？起码唔使死啦。 华为 你买手机股你又点啊？你買電腦股你仆街啦！嗱、 嗯， 我係個方向啱， 嗯， 但入錯股啊！ 嗯， 當時我如果當時我將嗰幾手錢啦唔好多啫嚇嚇，唔、嗯啊、買聯想，買咗華為， 嗯， 喂，其實唔使死噶， 嗯， 華為都唔使死啊，其實呢啲插落嚟都唔使點死， 哦 ，OK， 但係聯想又唔得係啦，撲嚟個街，哦，佢升翻上嚟已經死咯，已經死撚咗，再升翻上嚟噶啦，佢呢啲插一插點你仲死都仲死咯喎！ 嗯哼， 即系，唉，真系拆黑到咁。我睇啱个市， 嗯， 入错股票，啊，所以唔好再提嗰啲咩八号仔嗰啲咧，八字头嗰啲咧，啊，八一嗰啲咩嗰啲咧，嗰啲其实我舐唔少啦，话俾你听。啊，咁当然啦，我系唔使死咧，就因为我有个少量700，少量啊，好捻少量啊，而家 咩嚟噶700？ 腾讯啊， 哦，我唔炒股票，唔识 啊。咁啊，小量七零零咁样，喺嗰度我就唔使死啦。 喺赌场做唔到钱。 啊、o、okay, K， 你真系好嘢咁啊，我喺嗰度唔使死啦。咁啊，我系喺嗰度就，你都唔好啊，赚翻嗰啲都扣唔翻呢一次嘅跌浪嘅。咁、嗯、啊，都奉劝啲网友啦，投资需谨慎。 嗯， 就算你好似我咁，知道个市。知道個趨勢， 嗯， 但你都有權入入 入錯嘢。 OK， 我睇中曬嘅、嗯，完全啱嘅。唉、哎，啲人冇消費力，一定會去買部好啲嘅嘢嘅。 嗯， 啊，所以咪蘋果咪升咯。 嗯， 啊，咁華為咪都會升啦。嗯，當然唔個波幅唔係好大啫。 嗯， 手機股同電腦股揀個電腦股錯啦，仆街。但係都係同一樣嘢，都係諗住互聯網， 嗯， 係低消費。 嗯。 啲人係可以用佢愛嚟娛樂，即係一定要有娛樂嘅人， 嗯， 冇娛樂死㗎嘛。但你叫佢睇住戲，60蚊佢唔肯啦，而家70蚊佢唔肯啦，啊咁我咪上網平啊嘛，係咪先？有部手機得嚟噶， 嗯， 如果唔係，所以我入錯咗咯，清晰少少，當時唔入電腦股， 嗯， 啊入咗手機股， 嗯， 咁我而家唔使喺度呻啊，唔使喺度呻。 诶、哎，咁讲翻睇戏，你睇咗《捉妖记》啦？ 睇咗咯， 垃唔垃圾啊，服唔服啊？ 我几中意噶， 你几中意？ 啊，我都系好。 你第一集中唔中意先？ 第一集唔中意。 第二集都 OK， 反而。 我嗱好，我嗱又讲少少电影啦，好冇？ 嗯。 吓、啊，我啲好，我啲好好正用一对大陆电影好反感嘅。 嗯。 吓、啊。咁我唔係㗎，我係到台乜戲都唔反感 咗嘅。唔戰狼二都睇兩次。 我鍾意唔關事，戰狼二係另外一樣嘢。我唔鍾意睇戰，我唔鍾意睇戰爭片 㗎。 啲、 嗯、 女要睇呀。嗱、嗯、你呢 啲。但係你睇兩次喎。 咁兩件女唔同嘅女，咁兩件女唔同嘅女，我冇辦法，呢啲只係原諒啊。 咁係我屌佢，我睇睇完第一次唔掂，我同第二條女睇第二部啦，仲睇佢咩？ 當時冇起睇啊嘛，係，所以你我唔中意你戰爭片，又好撚柒真啲咁打打殺殺咁嘅嘢嘅，即係咧打打殺殺做個古裝， 嗯， 一係就古惑仔嗰啲，咁嗰啲啱我睇，一睇嗰啲咩 M 十六啊，即係坦克車，你黐閪線啫，好似嚟現實啫，屌你邊仲點會打仗嘅，係咪先？第一佢咁好睇啊，好睇啊，我都唔中意噶，我都唔中意嘅。咁但係捉妖記佢一個唔同咧，就係佢有一幕我好中意嘅，就係都係白百何啦。我其實為咗我哋好好睇，因為有白百何先睇嘅啫。 係 白百何行個市集度，同嗰只Uber、有個感覺，咦？停一停，翻轉頭相應，嗰下嗰下我都感動啊，我都 touch 啊。嗱，我係覺得嗰段拍得好好，點解咧？因為你對住嗰個係死物嚟 嘅， 係啊，嗰個死物嚟， 佢當場係 你 係道具嚟嘅啫嘛， 你係好難令到，即係你要拍戲拍到連我都 feel 到嘅話，你自己突然一定要 feel 到嘅，八百何啊，同埋阿井柏然都要 feel， 都有種做到嗰種感覺出嚟，我先可以 feel 到。我 feel 到啊。 喂，好基本嘢嚟㗎喎，呢啲荷里活你大把做過啦，真係對住啲死物做戲。好多 CG 嗰啲都係咁樣做 的。嗰年係好嘅，因為空氣做得好好。咁、而且 喂，呢個基本要求嚟喎，對演員。 咁你話開心心，咁就開心心㗎。咁阿梁朝偉佢啲爛 get， 佢啲爛 get 都 OK 㗎。咁你話感人有感人，有特技。咁你套戲係多方面都有嘅。咁其實喺過年嚟講，呢套係合格㗎。 Okay。 合格㗎，當然啦。女兒角你睇咗啦，話好撚爛啦， 垃圾到 咁我就冇睇啦，或者都唔打算睇啦。咁你跟住喺過年仲有套棟多特工啦。咁首先我哋先講啦， 又係好壞參半喎。 因為我認識阿思津，又認識阿柏源， 佢 兩個編劇我都認識嘅。咁我同思津傾，喺微信傾過偈㗎。為套戲，我係覺得呢套係為宅男而做嘅，啲獨男咪中意睇咯。咁譬如你。好似阿碌你咁啲，你其實你都啱睇嘅，因為你都窄窄地咁啊！你會明佢明佢乜嘢？ 唔係你啲 gag 嘛，大佬啊！你要成個故仔個劇本、啊， 成套戲係 手法堆砌㗎，你好睇啊嘛！你拍套戲出嚟為咗爆 gag 嘅，咁我不如睇同足少。 係㗎，套戲就係咩咧？佢諗到個 gag 啊， 跟住揾劇情去遷就。 係啦， 我好明顯係覺得嗰度係咁樣，即係我諗到咁就出嚟囉。咁、當然有幾段好好笑啦，有幾段係好好笑嘅。 嗯。 但係你仲跟住其他嗰啲就會心微笑囉。 嗯。 同埋有啲係唔笑㗎。 嗯。 但係我知道點解隔離咗又笑。 嗯。 因為佢啲仔男嚟㗎嘛。 嗯。 獨男嚟㗎嘛，我知佢隔離點解會笑。但係套戲我只係覺得喺香港贏緊㗎啦，喺香港贏緊啦。 嗯。 宅男獨同獨男呢個市場呢係好撚實大㗎。 嗯。 咁呢套係應該係最賣㗎啦。咁、你話咁其他西片嗰啲我 淨 係睇啦， 淨係得到黑豹嘅興趣啫。 啊，我淨係想睇快啲啦，同學咯。 哦， 係啊，過年啦，睇呢啲咁嘅片嘅啦。 嗯， 啊，咁啊，唔好成日講電話，唔好成日講股票啦，又唔好成日講呢個 電影 啊，因為我又唔係聽呢啲啊嘛。 嗯，咁啊講下時事咯。 冇時事又啊太歐咯，因為時間又唔知派咗錢未。 嗯， 亦都唔知派唔派， 系啦， 啊，因为我呢个时间出街嗰日就唔知道，所以其实应该系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出嗰集，同你讲少少啊，我好想讲九巴嘅，而家九巴点样就唔知啦， 系啦，系啦，咁 都系 过晒啦，算啦， 呢一集连事都唔讲啦，啊，咁啊都系讲翻小猪啦 ，OK， 啊，咁啊嗱，过年咧，咁啊为咗细佬。即係我個細佬啊 嘅幸福 啊 嘅幸福， 即係連睇嗰個啊，連睇個細佬嘅嘅幸福咧。咁我每次咧，我都係會約定一啲女仔，睇佢唔翻唔翻鄉下過年，咁啊就嚟深圳玩玩啦，咁樣食下飯啦，咁樣。咁上年係邊個咧？上年年初四，唔知年初四年初五咧，就係小豬。今年。又係小豬，咁其實坦白講，你有冇咧？我冇啊，我冇女仔唔翻嚟過年啊，00後走咗，小新新走咗，不過小新都唔穩噶啦嚇，00後唔喺度，嗰、那個咩阿影又未翻嚟，你記住年初四五啊，話聲你聽，咁冇啊，真係冇識得啲女，即係甚至七七啊，你識啦嚇都翻鄉下嘅。佢今年肯定，佢上年肯定話肯定揾唔到錢啦，係咪先？哇！一肥到隻豬咁， 係咪先？ 都揾唔到錢，揾唔到錢都翻鄉下。咁過兩個翻鄉下，今日係冇女俾你揀。咁加上啊，咁啊，我今年我就係啦，咁樣我問下，我問一問阿小豬，你今年得唔得閒啊？咁樣佢話佢過年都唔翻去喎。我話咁啊，我話好喎，咁啊，我約你過年啦，咁啊。我送份禮物俾小朋友啊，即係佢有個 佢有個仔 個仔噶嘛，佢仔姓尤噶嘛， 哦， 即係佢都有緣噶，啊姓尤啊嘛，咁咁、 okay. 我話送份禮物俾小朋友啊咁樣，跟住佢好咁樣，咁我一直都冇約佢噶，咁一直咁都喺個微信度讚拉下，傾兩句啊，一路都冇話新年過嚟嘅，即係點解咧？即係。錢啊，大佬， 點解？ 乜撚嘢？而家人民幣 哦， 乜撚嘢事啊？而家人民幣805啊， 咁係因為美金啊嘛， 屌你老 味，包美金啊嘛，咁你美金弱就自然啊，講 家產啦，而家真係好咗過咗年啫，仲唔係咁家產啊？ 冇啦，依家升翻啦，美金好似升翻跌啦。 總之節目出街嗰時候嘅，而家3月20我生日啦。人民幣係幾多少我唔知道，但係節目未出街嗰個年初四咧， 八零啊，好似801、 803啊， 係啦，咁上下啦。 我已經好撚柒叻嘅啦， 錄音今日應該都有翻812啩，我相信。 812啊， 我相信應該有啩。 我唔就唔撚柒知啦，啲錢都未用曬。咁我都好撚精噶啦，我預咗會年初四，我唔知搞唔搞嘅，我未知搞唔搞嘅，點對翻啲人民幣啦。因為我知年初一至年初三係冇係冇係香港冇一隊噶嘛，我係咧係大陸都未必有一隊，咁啊，所以佢哋攞住啲港幣，你係好難好難消費噶啦，咁其實所以一早喺年三十萬之前，之年廿八年廿七度咧，我已經換咗，我換咗4000蚊，定5000蚊人民幣噶啦，我換定噶啦，咁啊換咗錢啦，咁其實即係。如果小豬唔揾我咧，我就算嘅啦。冇啦，大佬，冇啦，乜撚嘢啊？805啊！我就其實我都係咁諗嘅，諗住唉過撚曬年啦，啊 咁啊，等人民幣升翻少少，先至 跌翻少少， 最多都係過年啦。咁新年咪酒店中食住先咯。當然呢排啲酒店中就比較豬啲， 係 比較豬啲， 冇乜新嘢， 冇乜新嘢，就少啲女少咗啊。咁都 有個二百九 OK 噶，其實 係咪咁唔知啦？我唔係成日，我冇你睇咁多啦。啊，因為香港酒店中嗰啲我睇少啲。 啊，不過走咗啦，二百九。 啊，咁啊，咁算啦。咁但係當然啦，我話買咗，我買份禮物俾小朋友噶嘛。咁我諗住，而家小豬揾我咧，我就早啲去啦。而家小豬唔揾我咧，咁我都可以連過咗元宵啊，過咗其他日子啊，先至去份禮物擺喺度，又唔會。縮水嘅，系咪先摆喺度，到时先俾一样嘅啫嘛。咁我就买咗一份，买一盒 LEGO， 系 嗰啲一千块嗰啲，咁系四嚿水嘅啫，四嚿水嘅啫。因为我上年其实都系送咗副， 几大个细路， 八岁到咯， 八岁啊，八岁仲玩 LEGO 啊， 八岁唔玩 LEGO，LEGO 我真系 十二啊，十二以下噶。 OK， 十二歲以上咧就可以砌我哋嘅。 係啦係啦，我都係，我都玩到小學。 係啦，十二歲以上就砌我哋嗰啲啦。 係啊， 砌嗰啲屌你咯，咩即係嗰啲攞你條命嗰啲啦。即係阿黃之峰嗰啲啦。啊，係我哋送咗盒 LEGO 俾阿黃之峰啊。 啊，係。 而家倒鳩佢，而家諗住。 因為嗰啲錢我交翻俾你咪㗎。 啊，俾咗啦，俾咗啦。你唔好成日咁啦。啊，你 成日都唔記得揸錢。 成日 double 俾錢我啊！我真係屌你咯！我攞撚咗你，我又 唔記得㗎，好鬼衰喎。 咁啊，咁啊，算啦，咁啊，因為我哋送咗盒 LEGO 俾阿黃之峰嘅，都未倒鳩佢。因為如果阿黃之峰以後沉迷 LEGO 咧，個香港都安寧噶啦，都無懈噶啦， 冇人抗爭， 冇人做抗議噶啦。或者咧，使用我而家好有資格做司長，或者咧，咁啊，多謝啦，哇，都成七嚿，都成六嚿水啊，大佬，嗰盒 LEGO。咁啊，算啦，啊，咁啊，擺喺度，咁啊。冇諗住㗎啦，如果我冇諗住主動揾阿小豬㗎啦。咁我點知年初一佢就主動揾你 㗎。哦，恭喜發財啦，即係。 咁新年好。咁睇個款就好似群發咁樣嘅。咁係咪我唔知啦，咁我都回一回佢啦。我問佢年初四有冇空。即刻回你㗎，有。咁我就知道其實呢個唔係群發嚟㗎。淨係俾我㗎啫。啊！呢啲嘢好難辦， 又唔見錢啦，要 咁我話佢好咁我得啦，咁我話我話你嚟路得唔得啊？咁佢話可以， 又係你包車費， 係啦，當然啦。咁你諗下啦，因為上次去麒麟嗰次唔好啊嘛，記唔記得我上次就同阿小豬麒麟啊？因為嚴打嘅關係啊嘛，因為濕鳩大嘅關係啊嘛，佢唔肯同你過㗎嘛，即係一 Q 診完就走㗎嘛，診完返屋企打麻雀㗎嘛，應該係可能為咗打麻雀唔陪我啫，我唔知啦，當然咁佢呢，我好多戇鳩需要㗎啦，我去到麒麟，嘩唔係屌你囉，你隨時可以閃喎，咁手 都係過嚟 屌你喎，真係屌你呀，你嚟羅湖啊，你嚟羅湖最多我閃㗎啫，佢閃咪你戇鳩嘅，發現最重要我咁戇鳩啊，咁佢話咁好，咁我又咁又神咁做啦。咁去咗情趣酒店啦，咁都 OK 㗎啦，咁因為過年真係唔會冇房㗎嘛，但過年唔會冇房，但係啲房價錢貴咗喇， 係 貴咗廿皮啫，咁都係錢 啦， 咁租定酒房啦，咁樣 係咪刺激特啦，有係咪刺激特啦，咁樣 呢個我一定會講嘅，你放心啦，你講嘅 OK， 咁其實安排好晒啦，咁我就話因為我喺微信嗰度嚟講，我問佢幾點會到，佢話下午就可以到啦。下午， 咁即係六點啦。 咁你好啦，其實你真係準，你好撚準㗎啦，你諗住夠撚準㗎啦。咁跟住我去到啦，我話三點零鐘我已經去到間情趣酒店㗎啦。跟住我話我過得嚟啦，你幾時過嚟呢？佢跟住寫兩個字咁早。咁我話係啊，我話今日過關少人咁樣，跟住阿小豬就話我而家敷緊面膜，我敷完我就過嚟啦，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五點都仲未到。 五點都未咗work喎。 唔係你要明白佢哋個上晝呢係晏晝十二點一點瞓醒覺就叫做上晝。跟住佢哋下晝呢係四五點先為之下晝。 啱啊呢啲我哋已經用咗呢個用呢個culture諗。咁等都等到唔知幾撚耐啦唉咁樣。咁跟住約你食飯啦因為我早啲再約咗㗎嘛。咁佢終於嚟啦佢話我依家坐車嚟咁樣。咁坐車嚟其實好好 easy 啫係咪先。 佢地鐵咋吓 唔係啊。 喔搭的。 搭的滴滴。 嗯。 唔知搭的滴滴唔知啊。 嗯。 咁佢話我差唔多到啦。咁我梗係落酒店留下等佢啦。 嗯。 差唔多到。差唔多呢三個字呢就真係可以 差廿零分鐘到啦。 我真係等咗成廿分鐘。 係啦。 真係等咗成廿分鐘。跟住佢話我唔見佢話唔見間酒店。 嗯。 我點會唔見間酒店啊俾曬地址嚟㗎喎。 嗯。 我發埋個定位俾你啦。 係啦。 跟住我又發個共享啦。 整個實時定位啦要。 咁 樣個共享。 咁我見到佢喺度㗎喎。佢喺附近。但係就喺我個地我好似地鐵入 D 出口㗎嘛佢就喺地鐵入 C 出口喎。 喔即係對面馬路喎。 對面馬路喎。咁我話唉得啦得啦我落嚟我落嚟接你啦。 嗯。 因為呢其實點解呢一個嗰個車都搵唔到。 嗯。 將定位唔識搵啦因為其實我住嗰間。 邊間位有立章啊 唔係嗰間情趣酒店個招牌細啊。 邊間啊 情趣酒店喎。唯有立喎。 唯有立。係囉。你去黃貝嶺嗰間嘛。 係啊。咪細囉嗰個招牌細囉搵唔到啊。 嘩嗰間 唔係其實唔係個個知添啊。我幾次搭的士呢我同佢講話新環東路維也納佢話有維也納咩咁樣啊。所以的士都唔係未必知嘅。所以我估佢係奶緊嘅。 嗯。 咁跟住最後都係落去地鐵站接佢。 嗯。 我叫佢喺 C 出口行落樓下。 嗯。 我落嚟 C 出口接你。 嗯。 咁上位啦。咁上位跟住梗係睇下份禮物先啦跟住我就話今日我玩呢啲啦浴缸啊咁樣我話攞定啲泡泡浴啊咁樣跟住我覆你啦咁去食嘢啦咁我去食咩呢食辣莊啦 喔、哦、即係我哋食完嘢你即係未搞嘅即係食咗嘢先嘅 係啦 ok 咁就要飲咖啡㗎嘛、 哦、ok 咁咁跟住我食辣莊啦咁其實有理由嘅即係我係諗住首先一我哋四條友食辣莊就會多啲嘢食啦。 嗯。 二來辣莊即係型㗎嘛。 嗯。即係啲女仔鍾意嘅。 啊啲女仔鍾意嘅。即係我你有冇聽過我做食你唔死呀 嗯。 啲女仔會面黑嘅。 嗯。 即係去一啲閪嘅食肆呢佢女會面黑嘅。 哇。即係裝修差啲呢就。 啊佢會裝修差啲呢都黑面嘅。啊。咁所以我就會而家會帶啲女仔會食得好少少啦。咁辣莊就真係唔會差啦因為首先係巴布爾開㗎啦巴布爾係邊個啊我咁香港冇乜人識啦佢就係西遊嗰個演西遊嗰個皇上嗰個皇帝啦同埋嗰個港囧啊定係泰囧啊唔係泰囧唔知咩囧啊 人在囧途嗰個系列啦。 嗰個系列啦佢最後嗰集呢嗰個光頭仔就係巴布爾啦咁係個老紅嘅咁佢就開咗間喺深圳開間辣莊咁所有啲服務員呢都穿晒古裝啊青裝啊文裝裝啊咁去 search 你哋嘅。 咁又有表演啦。 表演 啦 表演 啦 啲 啦。 又有變臉啦咁樣。咁我諗住帶小豬去啲地方威到陣啦有閪試過咩你哋喺沙井。屌你嘅沙井有啦。 喺沙井都有個驚機魔嘅。 屌點會有呢啲咁嘅嘢睇呀表演睇有食啦係咪先。咁帶過去啦。咁啊 ,ok 㗎其實佢都鍾意㗎因為佢啲氣氛就 ok 啦跟住上去食完嘢咁就睇戲啦啊睇邊度啊 就係捉妖記囉 啊捉妖記啦就係睇捉妖記啦睇完咁啊到套戲都 ok 嘅，咁啊所以配咗一個好好嘅好 enjoy 嘅心情咁啊上去酒店啦咁啊上去酒店嗰度嗰時都係開缸水先啦浸下啦咁啊浸下浴缸啦好啦咁我就攞咗我都個套咁其實一早呢就放咗喺呢個 枕頭 底㗎啦我永遠都係咁樣㗎啦咁準備晒啦咁我心喺度諗嘩喺今餐四嚿水送俾小朋友二千蚊小豬二千蚊來回車費 二千蚊來回車費 來回車費 車資一來一回 2000元， 唔係200元，二百車費。 OK， 100元睇戲，其實百五蚊睇戲，就200元食嗰餐辣莊，加加埋埋就3000元人民幣。 嗯， 3000幾元人民幣，仲即係仲有酒店咩？ 嗯， 3600元人民幣，加加埋埋，即係幾千港幣咧？805喎。 嗯， 佢4000幾5000。 係啊， 我心諗。哇！我要戰幾多個枕頭喺個市場下邊，我先為咗本啊！我真係喺度咁諗啊！咁唔撚使講咧，梗係刺激突啦！屌你，即係除咗攝枕頭之外，刺激突啦！屌你，我真乜？哇！我係冇狼牙棒，有狼牙棒我懟佢，懟狼牙棒唔撚柒你噶啦！話聲我諗就係咁樣，咁樣做個暴君嘅話聲，做個暴君恐龍啊！咁啊 ，OK， 咁啊，沖完涼啦，咁啊，係啊，我諗緊。哇！今日要點屌你啊？ 炮制佢 啊！真係，唉！屌你飲咗包神山苦精，飲夠兩包噶嘛？我成日咧，當然咧講下少啫， 冇用嘅， 千祈唔好飲兩包啊，冇用嘅，嘥嘅啫。OK 啊，其實我未試過，所以我唔知道 應該冇用。 總之唔好理啦。總之說明書講神山苦每日唔好飲超過一包，你就 你吸收唔到嘅，你就排翻出嚟 俾你吸收得到，乜都好啦。總之聽人講啊嘛，人哋做生意都寫明依一日係唔好超過一包咯。人哋做生意都系咁样样，咁你做咩戆鸠鸠仔饮咧？即系人哋做生意应该话一日饮廿包，应该系咁样样啊嘛。佢都 跟住有心脏病死咁 样。系咯，佢都唔系咁写嘅。你一日唔好超过一包，咁你听人讲啦，咁啊饮一包啦。其实我真系嗰次系首次想饮两包啊，真系好卵衰，真系大佬成五千 要抵翻啊，大佬 成5000元港币啊，大佬真系够你。 系啊，如果差唔多4000人仔就差唔多5000。 系啊，差唔多4000噶，即系仲食下嘢咧，系咪先搭下车咧，系咪先？哇，都几捻用啊！啊咁啊 ，OK， 咁啊照旧啦，咁啊都系揽住阿小猪咁啊，咁啊又锡下啦。咁啊当然有啲唔好嘅地方啦，因为小猪个上火啊，嘴唇损咗，咁啊唔系点俾锡啦，而且锡得唔系好激烈啦，咁啊嗨嗨地啦。又減咗啲分啦，跟住我攞個套出嚟，咦屌你老味，原來我撚錯套 啊， 攞咗 0.03 出嚟， 哎呦， 即係其實而家我 bag 入面咧就有兩個 0.02， 咪有兩個 0.03， 有兩個芝芝突嘅，我咪有四個芝芝突添嘅， 都可以收錯， 屌我攝槍我攝嗰時候咧就攝撚錯咗，因為我又臨急臨忙啊，因為我第一時間做啲咁嘢噶嘛。就冇睇清楚嗰個袋。 你應該一上酒店一開房第一時間。 係啊，應該仲亂亂撳一撳先，撳一撳佢係咪考過？最撚衰佢兩個樣係一撚樣樣嘅，芝激突同0.03都係一撚樣咁嘅裝。 上面個字有唔同啊，應該。 冇唔同，好似個。 有個 air， 一個 intense 噶嘛。 咁我唔識英文噶嘛。OK， 咁我就攞我翻去。其實我一攞出嚟，我應該大鑊嘅，啲薄咁多嘅，因為其實隔住個袋， 哦，你隔住個袋已經知啦， 已經知啦， 做唔嗱 冇啦，嗰陣已經預戰在言啦。如果你諗起點樣摳佢，唔覺意塞個枕頭落去個屁股度，已經諗成套諗曬嘅，肯定毫無憐憫地啦，已經諗住，哇，諗住同佢即係燒炮仗咁燒啦，諗住冇炮仗噶嘛，有炮仗懟落去，屌，將嗰陣都變態，開始變態。5000元港幣喎，你個人點會唔變態？係咪先？咁都算啦，冇啊，咁啊套內咯，咁啊套內。咁當然咧，又一輪爆發啊！ 咁佢有冇攝枕頭先？ 有， 唔講佢啦，唔講佢啦。 啊，唔係，我都係嘅，診下。咁跟住其實就即係點樣講啊？開頭就男上女下啦，因為以前冇叫佢坐上嚟先啦，就我主動診佢啦，一診下個我移佢上嚟對坐咯，一對坐咪放個枕頭落個背脊度咯，撳翻佢落去咯，哇屌你咯，知道已經大遲啦，係咪先？即係知道已經，即係你知唔知對坐嗰頭，佢都眯埋隻眼噶嘛，咁我咪伸住佢喺隔離攞個枕頭，因為喺圍記佢有一個嗰啲四方枕噶嘛，係咪放佢喺度咯，推佢落去瞓張牀咯。一攞張床，佢已經知道已經太遲 賴嘢， 你只要屌你咯咩？揞住條腰嘅，揞住條腰，咁跟住咪將個枕頭移低啲， 而家屁股都嗰度咯。 嗯， 跟住屌你个人力打桩机啊！喂，大佬五千人喎。 嗯， 而家第一次系2500啫。我之后都唔诊到你一 Q 屌你咁样，我真系好愧对父母喎、啊，愧哇真系愧对听众喎、啊。 嗯， 咁啊，慢，因为太捻贱嘅关系。 嗯， 个人咧太捻卑鄙嘅关系，谂埋晒啲咁嘅嘢。好撚發奮，會咁就成咗出嚟，即係未夠殘忍， 仲要超薄呢， 係啊， 用自己突應 該，因為試過兩次，因為早兩次試過兩次係有噶嘛， 嗯， 一用翻個自己薄就 feel 曬啦， 係 啊，咪變咗好撚快就射出嚟，即係未夠喉啦， 嗯， 即係塞過枕頭內未一齊夠啦，好咁啊，跟住已經射咗啦，算啦，唔緊要啦， 嗯， 仲係唔驚我仲係知 Morning Q 啦係咪先。 係 呀。啊仆街呀小豬將佢揼揼即刻揼撚咗落地下。 你都未 Morning Q, 未 Morning Q。啊即係我哋咁樣診完㗎嘛。咁我診完之後佢女仔洗沖涼先啦係咪先。佢一起身出沖涼要攞個枕頭揼落地揼落地下先。嗰個四方枕啊。我屌你我話屌你啦已經幾得特醒。屌你佢知我 Morning Q 屌你都唔實又搵個枕頭。 Morning Q 搵第二個枕頭。唔多枕頭。 我唔好鍾用啲白色枕頭我都好。 Okay。 眼嚟你唔知點啊。你要知道有一樣嘢。嗰個四方枕呢嗰個佢係 cushion 嚟嘅係硬好多嘅。其他啲維基枕頭咧係腍好多嘅，咁你咁佢真係唔知蝕幾多個枕頭先夠啊！或者咧，真係而且嗰啲又大咧，麻撚煩啊嘛！咁啊，哦，係咪？哎呀，屌你啦！我心諗，屌你咁樣就聰明嘅，屌你啦！就抌枕頭， 嗯， 抌緊咗，咁啊，咁啊冇嘢啦，咁啊瞓咯，咁啊瞓到七點零鐘，跟住佢啊擾擾我啊， 撩老虎啦， 佢有表弟。探佢佢想早走 嗯 啊我你點走啊佢八點啊咁當時我唔知幾點啊八點啊喔咁冇所謂啦咁係啦嘩口啊冇所謂啫咁跟住個仔又嚟啊洗又嚟㗎啦上摸下抄啦冇所謂咪又提袋囉 嗯 啊咁又攞返個0.03出嚟啦 吓點解仲 冇啊我冇行去 bed 度攞㗎啦用埋佢啦咁咪又冇一攝枕頭 嗱 當然啦經過第二次啦咁當然耐少少啦咁當然啦啱啱瞓醒又唔會有咁 暴殘暴 冇咁暴累啦瞓朦朦朦朦鬆鬆係日係人最軟弱嘅時間咁咪唉求撚期咁咪屌埋嗰2500佢囉佢先咁屌撚住咁咪唞啦唞跟住佢嗰陣間佢跟住要化妝成咁咪走咁咪了結咗呢次唉過年咗囉咁啊你話抵唔抵就非常之唔抵㗎啦。 都叫開年啦。 都叫開年啦但你抵唔抵就非常之唔抵。即係以後呢即係點解會多搵00後呢 ?00 後平㗎真係。咁我盡量都係扮唔知唔值加價俾佢㗎啦。咁當然啦到其他再啲要譬如我哋去嗰個環江嗰度佢加到如果譬如佢再要加價我估計今年都加㗎啦。由1500加到1800嘅話我到時咪加00後加到200囉。咁當然嚟緊嘅女有㗎嘛咁啊影子會返嚟㗎嘛佢約咗㗎嘛咁我仲有一 Q 啦即係應該照計所以照計下個禮拜就應該係佢啦咁仲有00後又返嚟啦咁小豬嗰啲又唔使都唔使搞住㗎啦咁樣貴咁啊或者我哋仲要去一次搶機啦咁應該下次就應該咩啦即係最緊要我錄多幾集等下碌你去加拿大之前就唔使折騰我唔使折騰啦因為而家冇地方錄音嘛咁如果譬如冇節目點樣就應該喺阿碌去加拿大期間我會停一集㗎啦或者啦我盡量我都唔希望停啦咁最後啦咁都係啦神山虎加價下個禮拜二準時就加價250元一盒 有買趁手 有買就而家買先冇嘅話咁譬如加價都加咁兜嘢啫我都話俾你聽陳山虎加咗我 20% 㗎 即係聽咁多年 ok 咁我而家先加你哋價嘢對得你哋住㗎啦咁都係望有繼續幫襯啦咁譬如你會覺得喂250元入去一直入去銀行入過喇喎如果我冇恆生戶口咁你不如試過買個兩盒啦壓曬你咪唔夠水 有依家嗰啲客都唔係新客嚟㗎啦，都係舊客。 我仲係新客㗎，仲係新客㗎。咁當然咧，其實好就係啲舊啲新客咧，好多都買兩盒㗎啦。啊，因為佢聽眾嗰啲通常都唔使煩啊嘛。 你通常買飲過都即係有效嘅，都實繼續飲啦。 咁啊，當然啦， 有啲人體質真係冇效嘅，冇辦法啦。 因為有20%冇效㗎嘛，啲人係咪先？但有20%係零食特別有效㗎嘛。咁啊都喺網友繼續幫襯啦。咁啊紅包照俾啦，即係嗰啲一蚊集嗰啲係嘛？咁啊係咁多啦。哇，今日 over 曬啦。咁啊，希望啊節目時間就我生日啫。咁 OK， 大家記得啦， 生日快樂啦， 多謝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啊，仲有啲講用嘅個團啊，長沙搞長沙嗰個團。嗱，我未知有冇人報名啊，因為上兩個禮拜先講。咁砌夠五個人我就去，砌夠五個就唔去。日子未定，應該復活節假期。咁撚長係嘛？ 係啊。 咁求其揾三日兩夜。咁你預嘅錢應該預多少少啦。其實我唔知預幾多㗎。咁以阿大的講呢，因為佢而家啲女加價。 佢嗰陣已經係2500㗎喇喎。 唔係啊，最貴嗰件女係3300 啊。3300 啊。3300，當然你唔係一定揀3300嘅，都有啲2700嘅。咁因 為。唔係，我記得佢好似有啲2000有啲2500咁樣㗎嘛。 係啊，有三個價嘅。 哦，仲有三個。 但而家就2300、2700、2300。咁而家最貴嗰啲3300啊。咁玩兩日，你當然要預坐件最貴㗎啦。當然你唔係一定坐最貴嘅，到時。各分入各眼嘅啫，通常你喺嚟講，我覺得2000、2500、2700嗰啲其實某程度 O K 嘅啦，咁你但係預而家預3000啦，預3300啦，咁預23300嗰度都高6600嘅啦，酒店你預500晚啦，咁兩晚咁我加埋已經7600嘅啦，咁車費咧，食嘢咧， 飲啦， 飲酒咧，咁可能5-6嚿水一晚呀，飲酒。咁 有幾嚿水來回啦？ 係啊，500蚊來回好似，唔係500蚊一程啊，高鐵 500蚊一程啊， 係啊，好似500蚊一程，唔知啊，我唔知幾錢啦，咁總之去親，你要預㗎啦，一預多好過預少啦，你預一雞嘅人民幣啦， 起碼啦， 係咯，起碼啦，安樂啲啦，唔好到時又哎呀又爭啲啊，就又爭啲，我撐你哋唔到啊，因為我自己都唔係錢多 ，OK， 咁啊，如果唔中意咪唔好去咯，唉，好撚簡單嘅啫。但我就想去咁解啫，咁盡量我都即係其實一定砌夠五個人我先去㗎啦，爭一個都唔去㗎，咁你可以報咗名先啦，博可能唔夠五個人咪取消㗎囉，係咪先啦，你可以咁博㗎，咁都係咁樣啦，希望大家玩啦，冇錢賺㗎，跟人哋嘅團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okay， 拜拜。 拜拜。